而且有生活兴奋点的这么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啊，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代求什么呢？快乐无悔，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能活一回，就像那歌里唱的，人这辈子真的就应该不白活一回，是不是啊？那咱今儿呢接着往下说啊，说了一个基础啊，说了心肾相交是生命的基础，是吧？心肾相交是心火暖肾水，肾水上济养脑髓。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冬病夏治里边最大的秘密了啊，也是我们养生的核心的秘密。大家在你的这个本上啊，好多朋友听我节目都在做健康记录啊，画一棵大树啊，画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啊请您倒着画啊。说为什么要倒着画呀？哎，我马上告诉大家伙，人的脑髓为肾精所滋养，所以脑髓是人体的至阴之物，是吧？你看骨头是最密固的，骨头是最密固的，是吧？而骨头里面藏着脑髓，脑髓又能滋养我们的骨头，那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啊？哎，说明脑髓它更为密固啊，更为密固，是吧？画一棵倒着大树啊，一棵倒着大树，这树根是什么呢？写上脑髓肾经，是吧？脑髓肾经，这真是把生命的智慧从根源给大家说起，是吧？包括我们在孕育胚胎的时候，原始胎心音波动的时候，人的肾经就开始运化，人的先天之本就开始团积，是吧？树根是脑髓和肾经，脑髓养骨，这脑髓怎么养骨啊？脑髓在大脑里顺着这个脊梁，脊梁里边叫脊髓，对不对啊？受个外伤得个腰托，有的人截瘫了，怎么在压着脊髓了？人有脑髓，脑髓由肾经濡养，而脑髓又滋养着骨头，滋养着脊髓。好，你把你这个大树的根写上脑髓肾经，好，你这大树的树干，大树的树干写上腰椎里边藏着脊髓，所以树干的外向就是人们的颈椎、腰椎，我们的脊梁，而树干里边流入的营养就是我们的脊髓啊，脊髓。脑髓生脊髓，脊髓生骨，脊髓生骨，脊髓养着骨头，这骨头是什么？这大树的树干，这大树的树干它是脊梁，这树干你不能长一根，那是竹竿啊，竹竿上面还得长出几个枝枝叉叉嘛，对，这大树的枝枝叉叉你给我写上叫骨头，粗的树枝是骨头，我们的胳膊腿长在脊椎上，对不对？我给大家讲过呀，手麻找颈椎，腿麻找腰椎，所以这一个大树长了四个枝，四个枝，四个粗的枝啊，就是我们的四肢，是吧？四肢怎么长的？有骨头做支架，脊髓养着我们的骨头，骨头上面长着筋，所以说骨髓养着骨，骨头的营养长着筋。你不能说我一个树叶直接长到地上或长你家墙上，那树叶长在树枝上，正所谓皮不纯之毛将复也，那毛是长在皮上的，皮没有了毛往哪儿长，对不对？所以呀，中医养生寻根溯源，这才是大智慧。所以中医养生你别搞什么呢，横空出世，猴子啪在石头里蹦出来了，没有什么症状就来了，那是神话故事。 所以养生一定要寻根溯源，刨根问底儿啊，不要拔将眼子啊，这方就管这个，你做这就能好，你忽悠我呢？你给我说这里边的文化道理哲学观念。所以这是大家听我健康知识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文化的养生要点和智慧。说到胳膊腿了啊，肾生脑髓，脑髓养脊髓，脊髓养骨头，而人的骨头上长着什么？骨头上长着筋。记住啊，骨生筋，不是筋生骨。所以老话说叫打折了骨头连着筋，啥意思？因为筋长在骨头上，骨头折了筋还连着，叫藕断丝连。所以我问大家，你说骨折了好治呢还是伤筋了好治呢？是吧？这大树的粗枝折了好活呢还是细枝折了好活呢？是不是？答案不用我揭晓，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大道理。正所谓道不远人，大道至简，别搞那些神乎其神的，是不是啊？玄妙的骗人的把戏，咱们要回归传统自然。好了啊，筋是长在骨头上的，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那筋一定不好。为啥？因为筋是长骨头上的，你都骨质疏松了，骨缺血了，骨头营养不好，你那筋能好吗？它的根就不好啊。所以我们说叫根正苗红啊，对不对？那根都烂了，那梢早晚也得烂，是吧？所以做人要有好的品性。哎，这是筋长在骨头上啊，筋长在骨头上。那么骨生筋，筋生脉，筋生脉，什么是脉呀？是吧？脉就是血脉、脉管、脉络、经络。哎，大家你注意，这就应和了我们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是吧？金木水火土啊，对上了。肾生肝，骨生筋，肝生心，筋生血脉。下一步，心生脾，心火生脾土嘛，也就告诉大家血脉生肉。所以贫血的人你一定会瘦，为什么？因为血脉来养着你的肉，对不对呀？哎，那回过头来呢，肉生皮，肉生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土生肺金。所以这人吃饭不好，脾胃不好，他一定咳嗽感冒哮喘，对不对？就像有些人瘦的皮包骨头，叫有皮无腑，一定得肺结核、哮喘、感冒、肺炎。为啥？有皮无腑，皮上长毛，我们知道皮不纯之毛将复焉。那么皮长什么顶上？皮下有肤，我们叫肤，就是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叫肉，也就是由脾脏所主。所以这棵大树你就基本画出来了，那树叶就是我们的皮毛，那树叶的叶柄就是我们的肉，而肉靠血脉濡养。所以这个就是人体的生命的至宝，也给你一棵大树，从树根到树干到树枝到小的枝杈到树叶到树上开的花结的果，讲出了人体五脏四肢百骸的生命地阶次序。大家你注意啊，中国人是最讲这个次序的，是不是啊？领导走在前面，长辈走在前面，你别毛头小的刚到单位一开门刺楞你跟耗子钻进去了，你得先给领导长辈开门。吃饭的时候 长辈坐下拿筷子了，你再动，你别到那儿你先啪啪一顿搂，长辈还没动筷呢，那叫没文化没家教啊，这叫长幼有序。人的伦理道德就是从身体的生命智慧当中了解到的，知道不是？那么在这一个生命的大树上，是吧，筋骨血脉这我都讲了，皮毛是吧，树叶我都讲了，那么什么是花？人的五官九窍是花，五官九窍是花，是不是？那什么是果呀？啊，子孙后代是果。所以中国人的生命文化、生命之树，不光讲你一个人，还讲你的子孙有序，是不是啊？所以这大树根儿都枯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人脑髓空了，肾精亏了，你还望指着大树满树的开花结果吗？那是不可能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一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一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一堂特举行博一献真情100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呀绘制了一棵生命之树。说什么是生命之树啊？如果把人这个头颅啊比作大树的树根，这里面长满了脑髓，这脑髓呢顺着大树的树干，我们的脊梁是吧，有脊髓滋养着我们的树的什么呢，树干和树的枝杈。那么脑髓养着脊髓，脊髓养着骨，骨上附着生长着筋，筋生血脉，血呢养着我们的肉，肉的外面呢裹着我们的皮毛。哎，这就是我们一棵生命之树，它描述了人体的什么呢，哎，薄弱的皮毛是吧，血脉和肉，讲述了人体的坚硬的骨头和有韧性的什么呢，我们的筋。人体的各种组织结构它的密固程度不一样，那么它在身体当中的重要性也大不同。那么一棵生命之树也描述了人体的筋骨皮肉血脉骨髓在生命当中的什么呢，重要性啊，何为本，何为末，本末不可倒置。什么是本？树根、树干，这些都是本。什么是末呀？是吧？依附着这个本生出来的枝枝杈杈为末。所以现代的慢性疾病，是吧？从原因上来讲，无外乎外感内伤，是吧？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啊，阴阳平衡被破坏，五行平衡被破坏，或者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人的筋骨血脉皮毛被伤了，是吧，人身体组织结构被伤害了。所以外感的病邪它要经过什么呢，由皮入肤啊，皮肤腠理入血脉入肉伤筋动骨入骨髓，一旦到了病入骨髓的阶段，那就不可救药了。这是外感之病，由表及里的伤害，是吧？而治病呢，是得病的一个逆过程。所以冬病夏治，把风寒也是由内而外的驱风散寒，排除体表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这是外感的病。 那么内伤的病呢？啊，内伤的病无外乎气血受损，啊，筋骨皮毛失气血濡养。那么因为人体有一个自然天成的啊本末次序，所以啊，当内伤的病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先把气血给筋骨皮肉，先给谁用啊？他是先捡着人的内脏，哎，捡着什么呢？重要的来用，而后那个肢节呢，先紧着他们来舍弃。所以这就是体内人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四肢百节、筋骨皮肉，他们之间的足次关系。有的人说，徐老师，你给我们讲这个干什么呢？讲了这个，我们就能正确的认知我们身体疾病的轻重缓急，是不是？啊，当你得个皮肤病的时候，你别害怕啊，什么白癜风啊、银屑病啊、神经性皮炎的，没事儿啊，离命大老远的，病在皮毛为之表，肺主皮毛啊，所以人得皮肤病就好比这个树啊，树叶子黄了。或者得了什么呢？叶锈病了，哎，也就是你这个树叶、树皮受病了，要不了命，啊，要不了命。所以它的根源在肺，啊，我们要养肺脏，是吧？我们吃虫草养肺，肺之母为脾，是吧？脾下由肤，啊，脾里裹着肉，而脾主肉，所以但凡得皮肤病的，是肺的免疫不好。而究其根呢，是吧？母病子受，但凡肺不好的人，脾脏也亏虚，是不是啊？但凡这孩子不懂事的，那家长也好不哪儿去，对不对？哎，所以这要寻根溯源。所以皮肤类的疾病，是吧？冬病夏治，慢支、哮喘、肺气肿，除了治肺之外，还要养脾。中医八纲辩证把这叫培土生金之法，啊，培土生金之法，是吧？这是病在我们的皮肤毛发之上的毛病，啊，根源在肺，再究其根源呢，就在脾，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反过来，这是小病，那么大病呢？你像我们最近正在讲冬病夏治。要给大家讲到的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这些骨关节疾病。那么相对而言，你说骨关节疾病重呢，还是风湿重呢？风湿性关节它是外感，外界风寒来了，你把它撵出去就得了，是不是？是外感之病。而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老年性退行性骨关节改变，这个是内伤之病，是内在气血不能濡养，骨头缺血老化，是不是？骨头缺血意味着什么？啊，我们又要想起那个生命之树啊，人的生命之树，人的骨头是树干、树枝，是不是？那你这树干呢，都枯了。这树干都腐烂成为朽木了，你说即使你那树叶还是绿的，只能说明它还活着，而这个树只能叫枯木逢春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内伤的骨关节病就比那外感的风湿要难治得多。所以风湿性关节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天山雪莲驱风散寒。而骨关节病我们要吃杜仲补骨，还要配上增加软骨弹性的硫酸软骨素，增加骨钙补充的植物钙五子粉。而重点的重点是，当树干已经腐烂的时候，树根怎么样？所以骨质增生是骨缺血最早，而到了骨质疏松的阶段，骨缺血相对严重，是吧？那么这时候是不是用 骨髓、脑髓的空虚啊。所以在临床上，骨关节病往往和脑萎缩是并发的啊，所以这时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得骨质疏松的人是外科的病，一到心脑血管病科一查，脑萎缩、脑梗塞、老年痴呆来了，他还感觉很奇怪，哎，我是骨病啊，怎么变成脑病了？肾主骨生髓呀，你为什么会得骨病？中医认为骨髓是滋养骨头的，所以骨头缺血一定是髓海空虚，所以得骨病的人脑萎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肾精大亏，不能养骨，不能生髓了，是吧？而现代医学呢，往往认为骨头生长都是骨膜啊，骨膜有供血就能长骨头，那么相对中医的骨髓养骨的中医立论的理论来讲，骨膜养着骨头就显得什么呢啊，太弱不禁风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一定要记住，骨头的生长是骨髓，髓来养骨，而骨头和髓的生长都是有赖于人的肾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冬病夏治骨关节疾病当中给大家普及这个生命之树这个理念，哎，就是让大家明白，同样是一个人体，同样在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当中，它所组织的五体筋骨皮肉血脉，它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所以骨病、脑病，它是比贫血、比这个肌肉萎缩，是不是啊？甚至比你咳嗽咳喘、皮肤有病，是吧？比你那个层面要更严重的。所以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骨质增生，哪个更好治啊？一个是伤筋了，一个是伤骨了，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先后次序的，是吧？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上面的理论基础啊，理论基础，用理论来指导科学实践，科学的理论才会指导出正确的实践。反过来，你没有科学理论基础，你胡治乱治，骨病的人只知道吃钙片，不知道补肾，你就会长出结石而长不出来骨头。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道啊！这是给大家举例说明了人的五体当中的重要的次序啊，重要次序。那么冬病夏治啊，骨关节疾病，骨缺血的骨质增生，哎，这是骨缺血最早的。人的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是吧？我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呢啊，你不要只知道说我长骨质增生我就吃骨髓补吧，你还要知道为什么得呀，是吧？哎，肾精亏虚不能主骨，骨头代偿性的增生。说到这个代偿性增生，给大家多做一个解释啊，你像这个长时间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人，你一摸他的手，一握手，那手细皮嫩肉的。经常做活劳动的农民，你一摸那手，老茧横生。说人家好好的皮肤，为什么干活多了老茧横生啊？这叫保护，是人的一个自保的功能。为了增加皮肤耐磨损，它出现了皮肤角化，老茧横生。所以骨质增生，它是骨头缺血的早期表现，表现在人体的受力的部位。那人的身体当中哪块最成力最重，骨质增生就发生在哪块最早。所以足跟痛是骨质增生最早的发生部位，其次呢是腰椎的增生、膝关节的增生和颈椎的增生。所以增生它不是骨头长了个刺啊，西医说的这个骨刺理论早就不科学了啊，它是骨头增生刺激周围组织炎性渗出，产生了致痛性物质，而不是骨头长刺儿了我们做手术把刺儿割掉，不是，你什么刀也割断不掉这个老 所以这是老话，是吧？人老骨质增生多，树老结疤多，是吧？就像人老了长皱纹一样，啊，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所以骨质增生啊，足跟痛，用红花生姜泡脚，啊，穿软底的鞋，少走路，勤走路，就能消除足跟痛。你说我足跟痛我不走了，那疼痛物质越积越多，麻烦了，积液了。你说我骨质增生，我多走，一天走十几二十里，走多了，反而加重骨质增生，啊，因为它会代偿性增生的更快呀，所以要少走勤走，预防骨质增生，啊，这是骨质增生好发的部位，叫一度骨缺血。啊，适应咱们的冬病夏治的法则。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十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献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冬病夏治这个骨关节疾病，我们讲到了骨质的增生，为什么会增生？因为肾精不足了，骨头失气血濡养，为了代偿性的保护骨头的受力，它就长出个层面叫退行性改变，俗语就是老化。所以骨质增生是骨头老化最早的也是最轻的表现，别害怕啊。那么二度骨缺血呢，是骨质疏松。什么叫骨质疏松啊？哎，咱们讲了骨质增生是受力，这块承受力量我得让它长厚点耐磨，哎，增生了。而骨质疏松呢，哎，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落下的后果，是不是啊？啊，这块需要长骨头，而呢你的肾精又不足了，长骨头没有材料怎么办？拆了旧房子盖新房子。所以身体啊不受力的部位，像我们的肋骨、腕骨、胳膊、肩胛骨，这些身体啊不成立的骨骼，它的骨钙就会流失，去增生那些什么呢？咱增生骨的位置，那这个地方骨密度就下降了，就会出现骨质的疏松，啊，骨质疏松，是不是？哎，包括严重的时候腰椎也会骨质疏松，是不是？成立的地方的骨也被代谢掉了。所以骨质疏松就比增生严重的多，我们把它叫二度骨缺血，啊，二度骨缺血。所以说我们说预防骨病吃杜仲，但是别光低头补骨，是吧？杜仲叫中药补骨，是调肾精长骨头，是吧？它需要的原材料骨胶原我们吃硫酸软骨素补上，钙质我们吃植物钙补上。那么人的肾精呢，人的肾精啊，它可不是说营养素吃钙片吃硫酸软骨素那么简单。所以肾精啊我们是从食物当中得到的，啊，吃植物的种子，是不是啊？吃植物的种子，正所谓五谷为养，哎，吃五谷杂粮当中的精气才能养足我们肾精啊。所以补肾精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补元气的原花青素、葡萄籽提取物来补，是吧？或者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用冬虫夏草啊、参草补五劳七损来补，哎，这是我们食补的方法。但是骨病患者你光知道吃保健品吃中药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个科学的功能恢复，是吧？我为什么没说科学功能锻炼，是吧？在好多人认为啊，说走路啊跑步啊你锻炼锻炼你骨头就长好了， 那个对年轻人管用，是吧？所以小孩啊，吃过苦的那小孩他长得壮实啊，经过捶打了嘛，而人到老了气血已经亏虚了，经不起捶打，所以老年人就不要跑步了，是吧？说我不跑步骨头怎么长啊？走路啊，简单的走走路就可以啊。另外呢，给大家讲两个强壮筋骨的适宜我们中老年人的养生的方法，一个叫站桩，一个叫跪坐。说什么叫站桩啊？哎，就是人站在那儿跟个木头桩子一样，是吧？是养生的无为之举啊，我什么也不做，人呢两脚与肩同宽，脚尖内扣，双膝微屈，把两个胳膊抬起来，腋窝打开，拉伸开心包经，两个手呢如抱球状悬在半空啊，甚至你手腕简单耷拉着也可以，人二目微闭啊，人处于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这时候啊让气血自然运行，哎，老百姓的话运气，是吧？缓呼缓吸，自然呼吸啊，运什么气？运五脏的气机。所以站桩之法就是人的什么呢？哎，把气沉下来的方法。站桩还可以调治上火啊，上火下寒，是不是啊？引血下行啊，沟通了脏腑和经络嘛，是吧？特别下肢骨质增生，下肢浮肿，是吧？我们经常站桩，就避免了头重脚轻，是吧？上火下寒，上实下虚的这个不健康的状态啊。站桩呢，一天可以站个两三回啊，最好是晨起啊，是最好的啊。一次呢五分钟十分钟啊，逐渐的增加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啊，最多咱们就站一个小时啊，最多了啊。这站桩法是养生的静练法啊，那相比较养生的动练法，我们的撞大树啊，推任脉，是不是啊？这个叫动练法啊，来强壮筋骨，是吧？来什么呢？使虚火下行啊，虚火下行，引火归元啊，这是站桩法啊。站桩法，站桩呢对足跟痛也有好处啊，对膝关节增生也有好处啊，这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给我们脏腑一个，你看我们常讲运动运动啊，你走路啊，跑步啊，跳舞啊，广场舞，这都叫动啊，胳膊腿在动，它不是五脏在动啊，只有胳膊腿安静下来，哎，那五脏才能动起来，所以五脏的运转它叫运法。所以运动运动，而现实生活当中好多人是只动不运，哎，给五脏六腑一个更好的运转时机，哎，这就是站桩啊，能治这个失眠呐、啊，这个虚火上扬啊，啊便秘呀、啊，啊腹泻呀、啊，啊，总而言之，这个站桩之法是中国的传统的养生之术，啊，可以讲它属于这个太极拳的基础啊。如果太极拳你只学那个把式比划，那叫太极拳舞蹈。反过来，你把站桩练好了，你不用有那些花架子的架势，而实现了脏腑的调和啊，就像咱们的养生六式似的，养生六式也属于动练法啊，也属于动练法。那么接着说这个跪坐啊，跪坐啊，我们又补充了肾精元气，是吧？人体的气血足了，它怎么运转呢？是吧？哎，我们有了这个站桩，让人的气血恢复到一个自然调达的状态啊，而不是人为的刻意，我按哪个穴位哪块就骨头就长上了，血就过去了。人没那么简单啊，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体，是吧？无为胜有为啊，啊，所以疾病不怕你不治，就怕乱治错治坏了章法。你不如回到一个轻松无为的状态，让人体自我修复，这是更好的啊。站桩啊，站桩让气血运行。那么跪坐是干什么的呢？啊，跪坐是回血的方法 啊，通过跪坐，跪在那儿，把屁股坐到那个脚后跟上，压迫两条腿，哎，使那个气血回到内脏。啊，大家要知道啊，人的气血打到四肢百节，需要心脏的收缩，肺气的输布。而气血回流到心脏呢，啊，从这个循环来讲，静脉血回到心脏呢，靠骨骼肌收缩，是不是？但是平时啊，我们运动量太少了，骨骼肌收缩不够，它的回流就不好，甚至已经有了心衰的人，你再多走路，反而加重他的什么呢？下肢的淤血和浮肿，那怎么办呢？啊，跪坐，啊，跪坐。也是从5分钟啊、10分钟、20分钟开始，啊，最好呢，这老年人跪坐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啊，最多就45分钟就可以了。跪坐把气血压回内脏，你坐完了之后啊，你再把脚放到地上，再一走的时候，你发现两条腿轻松无比。正所谓，一张一弛为之道，啊，跪坐的时候促进气血回内脏。跪坐完了，两条腿下地了，你正常走的时候，气血由内脏再打到腿上，那就是新鲜的血。所以跪坐之法，它不是简单的坐在那儿，而是破血回流，啊，迫使气血回流。哎，通过跪坐了，我们再一走，又让气血流到肢节上，这是一个气血更迭张弛有度的锻炼法，是吧？而且跪坐是中国人传统的坐姿啊，啊，养生是很有好处的，尤其对膝关节的什么半月板的损伤、关节炎，是不是啊？包括那个女性的盆腔炎、男同志前列腺炎，就中焦不通呗，是吧？通过跪坐打通中焦，强壮腰肾，啊，跪坐坐累的时候，你可以跪着，直跪起来啊，把屁股离开腿，直跪起来。啊，这么直跪啊，加上跪坐交替来做，这种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养生啊，它不在乎一朝一夕，啊，在乎的是生活日常啊，生活日常。所以一个好的方法，我们把它坚持好了，它胜过什么呢？灵丹妙药。另外，养生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活啊，这个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啊，不要指望着养生创造奇迹。啊，因为每一个奇迹背后，它都隐藏着生死离别的危机呀，是不是啊？所以只要有了更多的养生防病的常识知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奇迹，但是呢，它却让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多了更多的健康，多了更多的淡定，是吧？所以养生是平凡当中见真情的一个东西，啊。养生不是说偏到了什么疑难病活不成了啊，我用养生把命救了，创造神话，那是不科学的啊，不科学的。所以救命打120到医院，住院可以把中风的命救回来，养生可以让中风后遗症患者恢复自理，防复发。所以养生啊，它就好比防火一样，养生啊，它就好比啊植树造林一样，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啊。所以养生是个持之以恒的事儿啊。就像我常给大家讲，做百年老店，这个百年老店不是靠十几年的红红火火过来的，它是靠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辨证施养，全心全意的给大家服务，它才能坚持百年，是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全心全意的服务下啊，能帮你得到更多的健康啊，除去更多的病痛。冬病夏治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跪坐和站桩啊，大家还要多多的操练。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现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北京方庄店8755-7319，北京朝阳店5139-5080， 天津南开店，5805-5102。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现在说的是风湿骨关节疾病。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主要以骨质增生、骨质疏松作为代表。我把这个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我把它笼统的称为骨缺血。咱们上回也讲到了，一度骨缺血，骨质增生。哎，有的人就不理解了，说增生啊，是骨头多长了一块，是吧？哎，怎么还是骨缺血呢？哎，这个叫生物代偿性保护性增生，说白了叫笨鸟先飞。骨缺血分三度啊，一度骨缺血，骨质增生，好发部位足跟啊，足跟痛，腰椎骨质增生啊，颈椎骨质增生。二度骨缺血呢，是骨密度下降啊，主要的这个代表人群啊，身体瘦弱的人群，缺乏户外体育运动的人群啊，慢性贫血、营养不良的人群，哎，包括女性啊，更年期综合症，是吧？骨钙流失的人群。相对骨质增生而言，这个骨缺血，它骨质疏松的骨缺血就更加严重了，因为它不是局部的代偿性增生，而是整体的骨密度下降，骨钙流失。所以一则我们要补充植物钙啊，用植物钙更利于人吸收和利用。二则呢，你光有钙质不行啊，钙补多了长结石，这钙要定向性的长到骨头上，它还需要骨胶原的粘附，增加骨弹性，还需要肾精，也就是我们说肾脏，人体坐将之官，哎，作为人体的建设部部长，这个肾来主骨生髓，主好骨骼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讲了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节的生命之树，人的骨和髓之间的关联，骨头保护着髓，髓滋养着骨头，而髓和骨头同根同源，皆为肾精所养。所以告诉大家呀，是吧？轻度的骨缺血是骨质增生，严重的骨缺血是骨质疏松，骨密度下降。那么更严重的骨缺血表现为骨质疏松的压缩性骨折，那么比压缩性骨折还要严重的就是髓空了啊，脑为髓海，髓骨髓脑髓养着脊髓，脊髓养着骨髓。所以告诉大家，骨缺血最严重的程度不是压缩性骨折，是啥？是脑萎缩啊，是脑萎缩。所以呀，你十年前听我讲骨缺血，你能听到三度啊，一度骨缺血，骨质增生，足跟痛，腰椎骨质增生，颈椎骨质增生。二度骨缺血，骨密度下降，表现为骨质疏松，有的是激素导致的肾损害，骨质疏松发生在股骨头，缺血性的骨质疏松叫股骨头坏死。三度骨缺血是压缩性骨折，是吧？股骨头坏死的三度也是骨折。而最严重的是四度骨缺血，脑萎缩，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得掂量掂量你那脑梗脑萎缩的分量，是吧？我经常说，我说 老人上了年纪，过了六七十岁，啊，人的骨骼呀不再那么强壮了，我们得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啊，吃点中药补骨，来强壮我们的骨骼。哎，人有的老哥说，啊，我耳不聋，眼不花，是吧？啊，腰不疼，腿不沉，啊，我就是有点脑萎缩。啊，那这时候你就要分轻重缓急。你说病在胳膊腿上的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严重呢，还是你的脑萎缩、脑梗塞严重啊？所以脑髓空虚是个定时炸弹，是不是？四度骨缺血，脑萎缩、脑髓空虚、髓海不足，比你那骨关节病更严重。换而言之来讲，这个人如果得了骨关节病，又得了脑萎缩，你吃杜仲补肾养骨，他一定是先补脑髓后补骨。哎，这就是好多热心听众提问的问题，说我脑萎缩，我失眠多梦，徐老师，我吃那骨碎补，它能不能只养我骨头啊，不管我脑髓呀？我说我告诉你，骨和髓是同源的，中医中药但凡以人为本，整体化一的方案措施，只要是补骨的东西，一定生髓。所以杜仲骨碎补，它一定是先养脑髓后补骨，因为髓是滋养骨头的源泉。所以这个大家完全不必担心，千万别把中药补骨当成西药的钙片。换句话说，有的人说，那我吃啊国外的营养素，是吧，我吃钙片，它能补我脑髓吗？啊，那只是单一的营养素，它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了。反之呢，你像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营养素，植物钙啊，植物钙，黄瓜子、南瓜子磨的粉，加上从牛的肺的肺管的软骨上提纯的软骨胶原硫酸软骨素，这些不是单纯的化学营养素，而是天然的营养物质。所以人吃了它，它只是身体的原材料。那么当你补足肾精，肾主骨生髓的时候，仍然是先养髓后养骨，这是人天然的自然选择啊！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有了内在的元气的补足啊，我们吃原花青素，是吧，长白山野生葡萄的葡萄籽提纯的，是吧，以仁补仁啊，让我们吃饭有胃口啊，睡觉呢更踏实，不做噩梦啊，白天一觉起来眼珠亮，走路有精神啊，这是元气培固的标志。哎，我们又养足了肾精，肾主骨生髓啊，这是自然天成的啊，人体的自我修复天然的功能，而我们人做的啊，只是帮助它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吃哪个药长骨头，啊，不是你人为的，是天然的，而人只是一个后勤部长，啊，我们给他支持，需要能量给能量，需要营养给营养，是不是啊？啊，需要五行之气，啊，我们补冬天的肾气，春天的肝气，夏天的心气，秋天的肺气，这是一年四季的能量。是吧？那此外呢，中医还讲一个叫导引之术，是吧？这里说说冬病夏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要避讳的两个导引之术啊，一个叫站桩啊，一个叫跪坐，简单的介绍了啊。正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个站桩就是让你放松， 哎，是一种什么呢？松弛的方法，通过人体肢体的松弛，达到脏腑运气的强化。所以呢，站桩法可以治上火下寒，头重脚轻，下肢肌肉萎缩，包括女性的妇科病，下肢无力虚衰，静脉的曲张，是不是啊？哎，通过站桩实现上下阴阳沟通平衡，放松肢体，利于五脏气机对下焦的濡养和贯通。换而言之来讲，站桩就让人沉下来啊，不是火浮于上。所以对于那些虚火上扬、火包寒的人啊，这个站桩法是一个持张的方法啊，松弛放松的方法啊，一定要注意把心包经打开啊。站桩的时候有的人会出凉汗、出黏汗，站桩站得呵气连天的，鼻窍不通鼻窦炎的人站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有的人站桩站得不知不觉流哈喇子了啊，那是脾湿。还有站桩站得直放屁的啊，肚子咕咕叫直排气的，是吧？刚开始站的时候下肢胳膊腿发瘙痒啊，有热流走过，这都会有表现。总而言之吧啊，站桩的好处是历代中医医家的认可，只不过因为大道至简啊，方法过于简单，是吧？哎，没有什么花样技巧在里，所以很少人去操作它。而正宗的中医叫平凡当中见大爱，哎，所以这个站桩之法它不是密布不传的啊，而是什么呢？传统方法失传的，哎，希望大家把它运用好啊。这站桩是放松。那么跪坐呢，哎呀，有的朋友一跪坐呀，脚脖子筋拽的生疼啊，小腿啊那个迎面骨啊也拽的生疼啊，我刚一跪坐呀就打嗝放屁啊，比站桩来的还快呢啊。这个跪坐的时候腿很酸，是吧？但是把腿打开一下地一走，好家伙，这两条腿力量无穷。所以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而这个跪坐就是个拉筋法。包括在现代啊，从那个印度啊泰国传来那个瑜伽啊，瑜伽之术啊，这里边也强调了跪坐。所以跪坐是拉筋啊，直观上看是拉两条腿的大筋啊，间接上你在坐的过程当中，是吧？两手合十，向高伸举，向前伸，向左伸，向右伸，向后伸，是吧？其实啊，跪坐这个拉筋法，包括你跪坐坐不住了怎么办啊，摇晃身体啊，像跳舞一样啊。